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又返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喂，土伯，你昨日有冇听呢个决战中环先？ 听咗少少。 听咗少少啊，係咪即係你对呢、這个。 Live, 因为有人投诉话我哋上唔到，其实我都系上唔到嘅，屌。 真系断咗线喎、啊、你见到咁夜 upload 就。係啊，即係大佬，即係咪但係呢即係又讲呢、這个吓、啊、即係两宵大战。咁两宵大战呢咁昨日啊萧公。 唔怪得呢啲人呢成日话土伯好难，但係原来。 咁难呢 最后呢我都系辩论冠军嚟嘅 你 round up 冠军嚟嘅裁判冠军嚟嘅呢条友。 点解呢因为点解呢 你今次真系食花生啦哥。 係啊因为点解呢 ,DB 呢有啲人话呢就即系有啲人好叻嘅咁。其实呢当年呢我读中学嗰阵时候嗰间中学啊系好多年呢都系中文辩论比赛冠军。英文好似攞唔到。咁就後屘我啲同學咧，即係例如咩十週年、廿週年嘅時候咧，佢睇過我喺立法會嘅電視辯論啊，或者區議會電視辯論之後，佢唉、早知當年係應該揾你做辯論，唔應該咧淨係揾你去跑步啦。 系 啊，原来我都有几有天分嘅，大哥。 喂，咁但系其实嗱，关于入边佢琴日阿萧公啦，讲嗰个叫做系唯稳论啊。咁我咧有少少系补充嘅，即系 你寻日唔补充，你喺呢度补充。 不过我不嬲都系咁噶啦，即系你老实讲， 主场先讲嘢。 嗰、那个嗱，即系决战中环嘅节目系萧公嘅主场。即系如果你话我讲相反意见呢咁佢又冇人啦系咪咁我都即系其实讲到明㗎即系讲真真系话我都唔需要即系话要同阿萧生食饭嘅时候先至讲我的意见喂老实讲我唔同意唯稳论呢即系我记得我同你就喺大军阀嘅时候已经讲过啦系咪 喂老实讲唔单止你唔同意唯稳论啦咩唯稳论啫 ,1995 定96年 啦发现 96喂嗰阵时系港英管治年代有咩context 是需要维稳呢你问我意见。 唔系佢如果佢将个主权移交呢佢唔需要去将你啲香港人呢愚民化亦都唔需要即係将你啲香港人呢就变成港珠去帮你中共维稳。喂老实讲得益者系边个呢就系、是、中共。 有啲 point, 讲咩寻找真相。Hell, 你唔好攞六四比啦。大哥嗰、那个系我面对政权嘛。 唔系 anyway 啦即系老实讲即系如果你话啊彭定康政府彭定康嘅港英政府你话佢维稳啦咁我觉得对佢唔 fair, 因为其实你諗老实讲即係当时即係其实彭定康佢係推新九组亦都系諗住直通车系咪 咁梗係要建立一个香港法治嘅传统啦。 係啦。 即係我唔系因为边一个人我系要有即係区隔嘅。有唔同嘅处理嘅。呢个系正常。 即係建立公民社会系佢最后嘅任务嚟。 By any standard, 即係你话讲彭定康政府即係当其时係1996年嘅彭定康政府 by any standard, 佢甚至乎相对于而家嘅民主派嚟讲都系激进派嚟嘅其实。咁所以我唔同意彭定康系一个即系维稳即系甚至乎系帮中共维稳。 你可以用一个咁嘅阴谋论睇返文汇报嘅讲法就系、是、你制造咗好多个麻烦喺日后呢我唔知点可以 rectify 佢。我唔知点样纠正返佢。即系你建立咗呢个咁嘅制度建立咗呢个传统嘅话日后我要返返转头嘅时候我面对好大嘅阻力。呢个系政治嘅问题。咁但系你话问我呢场两宵嘅辩论，我就觉得两位老人家，即系起码两个都大我十年以上啦嘅人，即系使乜咁劳气咧？系咪？即系辩论就辩论，就唔好讲边个读law，边个唔肯就读law啦。你学咗梁安琪咩？扑街屌，系咪？呢个只其一，只其二就好多即系情绪嘅说话，我觉得就系冇。 唔系，当然， 系咪？即系你咪辩论翻嗰样嘢咯。其实我上一次我已经 round up 咗啦。我话如果你要重开死恩庭系冇 point 噶嘛，因为死恩庭冇揾到个真相出嚟咯，唔系人为咩？系人为啊嘛，唔系自然啊嘛，发生噶嘛，唔系因为因为风高物燥啊嘛，咪揾咗咯，就系因为有人带打火机，要点烟咯， 即系有足够嘅理由，其实系可以 close 咗 case 噶啦 ，close 完啊！你而家点样告张润恒？我当而家你系啦，揾到之后你点告咧？刑事系一段期间噶嘛，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7年噶嘛。 系啊，不过 anyway， 即係佢琴日佢帶出咗唯穩論，即係其實呢個呢我相信亦都唔係話即 係乜嘢唯穩論， 唔係佢講嘅講法就係叫做係光環殺人， 唔係我覺得本土派呢，我估阿蕭生呢蕭少啊，都係用一啲即係本土派嘅語言呢去做呢個包裝。嗱呢個呢我就不敢苟同嘅，對唔住。即係你無端端講啲咩和理非非做咩啫，關和理非非咩事，和理非非係講抗爭嘅方式㗎嘛。你而家抗緊爭咩？狗唔撚搭八牛頭唔搭馬嘴。即係好彩我尋日冇喺度㗎，因為尋日我有個會要开，咁所以本哎呀后尾。 但我觉得即係其实每个人呢，即係我哋即係花生堂嘅传统，或者其实有个即係文化，其实你喺自己嘅主场都有权畅所欲言。 同意。 係即係如果你话企喺度，即係你又要同佢 debate， 我都系多得萧生嘅。 係。 即係我哋作为花生堂一份子，我哋系与有荣 焉。 係。亦都作为萧少涛嘅即係同事呢，我哋大家一起主持呢，就系你起码引起咁嘅争论。 即係你都成为一时佳话，系咪？ 因为点解呢，因为有咁嘅争论，先将一啲通识教育嘅嘢呢系搞清楚。 我觉得系嘅，系嘅。 吓。 不过我嗱， 乜嘢叫做毫无怀疑去控告嗰个人，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乜嘢叫做控方提出证据。其实老实讲，萧兆涛写嗰三四篇文，虽然我后尾嗰啲我冇时间再睇。 我都睇第一篇够㗎啦，够㗎啦。 系咪？但其实里面系好多法律嘅即系知识喺入面嘅。 是 吗？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其中一个。 唔系，所以如果呢个 forensic 只有一个疑点嘅话，你都唔可以入嗰条有罪。我哋香港俾人批评得好紧要咧，例如裁判处咧，就系90%入罪率嘅。其实呢个系完全系冇道理嘅，喺一个普通法嘅地方里边。因为只要有一个疑点咧，我都系零众勿枉噶嘛。喂，呢个系一个法治嘅社会，一个文明嘅社会应该有一样嘢嚟嘅。我哋唔应该系有冤案嘅。好啦，跟住你亦都搞清楚咩叫做死因庭，乜嘢叫裁判处，咩叫高等法院，即係其实嗰两个系唔同性质嘅嘢嚟㗎嘛，你唔好将佢 mix up with 一齐㗎嘛。所以你话几大镬。 唔系，但嗱咁样讲，嗱其实即係我想攞呢个唯稳论嚟做引子啦，其实如果你即係我当呢个即係英式维稳啦，其实如果你咁讲呢个维稳嘅话呢，其实呢、这个唔系英国特权，其实呢大陆都系做緊嘅，即系你话光环杀人，即系其实只系即系将所有悲剧呢就将佢即系叫做系光环化，或者系即系搵佢一啲呢叫正面嘅嘢嚟，就过分宣传，就冚咗一啲即系其实不为人知嘅悲剧啊咁样。咁其实呢样嘢呢唔淨止英国嘅，其实大陆都系咁嘅。如果你大家记得呢，即系大概系月几两个月前啦，即系其实系呢、这个三峡大坝，唔系即系三峡大坝，唔系三峡咧，咪有只船翻咗嘅。咁喂，大佬死咗好多人啦，就系救咗四五个人啦。喂，嗰阵时党媒点样做嘢噶？党媒点样宣传噶？就系话啲解放军好英勇，个个都系靓仔嚟嘅。 白事当白事当红事办， 系啦，就系、是、白事当红事办。 个个都系好似咧呢个体操运动员咁嘅身形嘅。 咁我觉得呢个唔系话英国嘅特权嚟嘅，即系你见到咧，今时今日嘅大陆咧。其实是由这个即是这个四川的大地震啦，以至到是即是任何的冤案啦，即是其实是即是高铁又即是高铁撞车又好，即是这个三峡的即是翻艇又好，其实全部都咁做。即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喂，如果你预期即是其实讲一啲，即是尤其是你讲返八仙岭呢单嘢，即是你翻咗案啦，你系咪可以令到即是这个中共就为这个六四平反呢？唔系呢个当然唔会系啦，系咪？亦都系冇可比性啦。 如果大家花时间去为八仙岭翻案嘅话咧，不如为六四翻案啦。 不过当然 系咪为世界好多嘅悲剧，嗰啲悲剧系人为造成去翻案 啦。我觉得即系其实都有都有咁样嘅即系必要嘅。其实讲真，即系 唔系张润恒基本上难听啲讲，而家基本上系地底嚟嘅。嗱，如果佢真系能够再翻身嘅话咧，咁我真系称你叻仔。 嗯， 系咪？如果你系我，你系佢，我系佢，点翻身？嗱，第一镬就可以借自己作为八仙岭嘅即系受难者、受害者嚟做包装啫。 今次我咩做包咗？ 而且我觉得就系、是、你讲呢个张恒 打落水狗呢个世界系最容易。 唔系，我觉得张恒我自己都有意见嘅，就系、是、话，其实如果你作为一个 NLP 嘅一个 tutor， 即系你要教人哋正面思考。但系同时间，你唔能够系即系勇敢去面对或者正面咁样诚实咁样去交代自己过去咧，我觉得你做咗 NLP 嘅 tutor 咧，其实你自己都 唔系，所以佢喺公关上有少少错误。就如果我系佢，当然啦，我因为我系第三者啦，冇咁冷静啦，就会话当时上山我有食，我觉得虽然唔单止系我一个人食，我哋有个烟头。好可能会导致到有呢个嘅意外，我要承担呢个责任。我系呢一生人都感觉到最遗憾嘅样，但系我都搞到咁啦。咁你想我点咧？ 呢个又唔关事嘅，呢个又唔关事。 咁你自己捅自己一刀啊？吊颈自杀， 扑街。唔系，即系我觉得就系话你在意嘅人，即系或者 点解咧？我嘅立场好简单嘅啫，系死比难唔死更捻难受。呢、這个已经是上帝最佢最大的惩罚嚟噶啦！如果我作为一个教徒嘅话， 孤物论，你话会唔会话叫做系重开审庭？咁其实已经达到咗公审嘅效果。其实已经正正如咧，即系其实呢个叫 Selin 嘅老母咧，其实佢已经达，即系其实已经受到呢个公审嘅惩罚一样嘅啫。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其实就重开整恩庭咧，嗰、那个可能性唔大，但系就系其实佢都付出咗必要嘅代价。 边有可能再开死恩庭啊？ 我攞呢，我姑且攞呢个做 人。即系我唔系有研究过好多法律嘅人，但系死恩庭嘅 purpose 大家都知系乜嘢咁。 系， 同埋你唔可以将死恩庭嘅证供咧，作为系完全毫无怀疑地去指控一个人噶。因为死恩庭，正如今日嗰个 case， 我唔记得 罗卓奇， 嗰、那个中学生 罗卓奇中五生，即系嗱，今日咧个裁判官就话啦，佢极度怀疑呢单嘢有人为嘅因素，佢亦都唔系好相信，即系或者佢有保留呢、這个系意外嚟嘅，唔相信呢个靓妹咧系自杀，因为佢已经准备咗咧原谅佢，即系呢、這个校巴里边欺凌佢嘅同学咁样样，咁所以呢单嘢咧。更加是可能是冤案嚟嘅，尤其是即系你话如果你相对于好多家长吓、啊，即系校誉杀人，即系我觉得咧呢单嘢咧，即系相对于而家好多叫港妈咧，都有一个都有一个示范作用啊，大佬，喂，原来即系校誉系咁紧要噶，即系出咗意外系唔可以打999噶， 唔系佢呢个 indicator 咧、啊，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咧，今日显示到死因庭。是不会做这个的 judgment 咯，除了说这个是意外、或者是人为因素之外，他就认为这个是人为因素，交返给警方和这个的律政署去做调查咯。不这个就是结论咯。那你怎么可以重新死恩庭啊？今天已经打了大家一巴啦，开什么死恩庭啊？有什么死恩庭都开啊？开完啦、 系， 咁你咪应该去报警咯。 系， 要追究责任。 你话我有新嘅证供，你报警。 系， 要自己做得啦。 即系要追究责任嘅话，你要揾第二个法庭啊嘛。 冇错啦。 唔系，不嗱，你如果你话讲，你讲翻萧公个问题，你话即系系咪有新嘅证供要报警？萧公嗰个立论就系咁样嘅。 你嗰啲佢写嗰啲文章我睇完啦。 唔系 ，to be fair， 全部都系引述翻当年报纸同埋死因庭嘅报道啫嘛。 to be fair， 佢讲嘅嘢咧就系讲个 due process。即系话，佢嗰、那个程序其实系未做到佢自己应做嘅嘢嘅。 司法复核咧， 嗯 ，JR 咪得咯 ，judicial review 解决。 唔系 ，anyway， 你想讲咩先？你想讲罗卓奇定系讲呢单嘢先？ 唔系罗卓奇，我觉得系一个好嘅显示。 系 今日就已经俾咗答案大家。 系 乜嘢叫死因庭啊？死恩庭是做的什么的，他是背上什么来判案的，他背上那样东西就是叫做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我觉得这单 case 不是毫无疑点，不过很大的可能性是人为因素，所以我交回给你这个警方和这个律政署去做这个刑事的调查。 是 就讲到答案咯。当日死恩庭没有做这样东西，连嗰啲受害者校方或者佢啲家属都冇做呢样嘢，咁你会人哋冇 legal advice 嘅咩？今日几多年啊？2015 我哋2015年去追翻，叫死恩庭重审。It's a joke。 嗯， 即系如果要出位，即系咁，你梗系可以啦。但系根本冇 point 啊嘛，大佬。我唔理你读完 PCLL 读完 LLB 咧，冇 point。陶君话咗俾你听，冇 point 咧。屌我作为呢个法庭嘅即系 常客， 常客， 嗯， 冇 point 啦。如果唔系，我都去咗好多次终审庭啦，大哥。 唔系上诉就上诉啫嘛，其实讲紧呢样嘢。 上咩诉啫？当年如果有人上诉，要去高等法院推翻死因庭嘅判决，或者有家属去追，要求警方去做刑事嗰个调查，但客观效果大家已经做完啦，就系我哋已经揾到个结论啦。呢条契弟食烟， 唔系其实嗱， 大火机 系系系， 系咪引埋几个同学食烟？唔知边条友掉空烟头做完啦，我都攞到个结论啦。我老实讲，我都系睇佢啲。secondary information 嘅咋， 嗯， 系嘛？嗱，跟住就话佢唔认，咪唔认咯。你系佢都未必敢认，即系将心比己。 僆仔嚟嘅嗰个系， 系咪？ 吓， 僆仔岁， 系十二岁， 啱到中学。 吓、但系罗卓廷咧 case 咧，佢啲同学咧系十岁，仲要细啲添。 小五女生。 咁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啦，就系、是、你点样去质疑呢啲十岁嘅上庭嘅证供？ 嗯， 呢个系另外一个问题啦。两嘢就俾人戳散噶啦，即使你话咩电视录影啊，乜鬼都好啊，如果你叻少少个大状咧，两嘢就已经戳散咗佢啲证供噶啦。 嗯， 你都追究唔到嘅，系咪啊？ 嗯， 今生不报来生报咯，大家可唔可以扩大少少咧？屌你，定系追到够到底咩？屌你咩世界咁多地多嘢你唔追，系咪？追共产党先啦、啊，屌杀人如麻咁多年嚟，屌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屌！ 咪有我普通一啲 course 嘅，即系其实你譬如好似 因为你喐张润恒，对我哋嚟讲系 nothing to lose 嘛， 咪即系讲到尾系满足大家怜悯。 我唔系左交 啊，我冇我老实讲，你问我怜悯就系、是、我已经上个礼拜已经讲咗，你 keep it constant， 抛开佢唔好讲。 嗯， 我冇当冇怜悯咯，点告啫？ 唔系，我觉得，如果你话即系维稳嘅话，其实我觉得今时今日咧，有更加多即系其实系接踵而来嘅啲荒谬 case 咧，其实系更加值得我哋警惕嘅。即系如果即系前日如果唔系民进啦、啊，或者啲所谓即系俾你 label 晒为左交嘅人咧，即系走去围呢个警监会嘅话咧，喂，真系呢个朱经纬佢嗰个延伸嘅手臂，即系佢个警棍啊！系嘛？即系呢咁荒谬嘅裁决咧，真系可能俾佢推翻咗噶啦， 驱散群众啊， 系嘛？即系咁样 嘅，唔好攞啲乱咁嘅类比嚟讲。有啲人又攞七警啊，攞朱经纬啊咁样。咁大家应该 focus 去搞朱经纬、啊， 系 focus 去搞七警、啊。 唔系，我觉得唔系，即系我咁嘅意思。 你揾个弱者， 系 即系难听啲讲，我哋好难听，对唔住，即系我都要讲嘅，就系、是、有啲网上嗰啲兄弟讲话，烂面人， 系 你搞佢做咩咧？有乜傻咧？除咗出位之外， 唔系我觉得 都系满足大家廉价嘅正义感啦。 咁讲， 冇代价嘅， 唔系话唔 得。嗰条落水狗， 唔系话 变咗契弟。 我觉得 老实讲，你问我都唔信佢噶。 系， 我都系觉得佢博出位嘅去台湾。你见到呢十 唔 伤者都系大镬噶。 喂，讲翻个原则问题，我觉得唔系唔搞得，但系就唔需要过量咯。因为其实老实讲，我哋今时今日香港其实系有接踵而来嘅不义啊嘛。系咪？即系喂，朱经纬当然一件事啦，系咪？跟住你仲有七警啦，跟住你而家仲有 我对多，同埋对维稳论嘅最大问题就系、是、咧，我唔会怀疑港英政府喺最后嘅过渡期里边咧， 佢唔需要同你合作。 喺咁有深谋远虑、有政治考量喺度咯。 系 第一就系你相反噶嘛嗰样嘢。如果我要建立一个法治嘅制度，即系柯正咩刚正不阿嘅。大家是人人平等的一个法治制度，无论你是僆仔都好。因为其实老萧都讲错了的，萧玉元就是说香港那个刑责的岁数，我不记得是七岁还是八岁的，十二岁是要告的了。即是如果你一把刀去捅你老豆的时候，错捻了的又是。 要入儿童院的。 是啊，不是一刀你谋杀的了。你想想、 喂我想问 当年啊，呢、這个宝马山相思案啊，嗰啲全部都系僆仔嚟噶嘛？如果唔系，点解有套叫《董建华发落》啫？ 啊，等候董建华发落， 系咪？错捻咗啦，又系唔捻识法律嘅屌嗰啲， 即係所以我哋真係即係petitioner 嚟嘅，即係堅係。所以你諗下佢呢個咁嘅個案，你要翻嘅話，你翻俾我睇啊！跟你姓，屌，跟你兩個老蕭姓啊！點翻啊？冇得翻嘅，完結咗㗎啦！你而家屌柒佢一件事，去台灣一件事，借 NLP 嚟揾錢一件事，加入自由黨一件事。唔好将所有嘢 mix 埋一齐啦， 即系等于对付十年老母咁样。其实大家做完个网络公审，满足完就算噶啦。 唔系嗰个问题已经解决咗， 系咯，唔系要适量咯。即系讲真，即系你话去 喂，好卵惨噶啦！如果我系佢，我真系跳楼啊，仆街！ 去到牵扯到而家 咧，佢又唔会咯，因为点解咧？佢烧到咁样嘅情况，都仍然可以挣扎求存。 佢真系呢个生命力好强， 所以如果佢有第二镬再弹起嘅话咧，咁我都系跟佢姓啊！屌 啊！ 即系我就冇咁嘅勇气啦。 系啊，即系张俊恒，即系你老实讲，喂，我觉得都此生不枉啦，大佬。你一个人可以令到即系两个阿萧，即系咁样大战两个礼拜， 仲搞到个花生都咁鬼旺啫。 你作为即系你都唔好扮唔知啦，大佬，你系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个花生谷咧嘅。 唔系，可唔可以点到后期咧？我有个反省嘅，我就觉得呢个口号咪应该改咗佢咧。 系点解咧？即系 因为点解你喺度不停喺度消费紧人哋咁啊？ 哦 ，OK， 吓， 即系我始终系有啲即系基督教嘅精神文明嘅，我就觉得即系嗰件事已经系完结咗啦。即系你批评一件事或一件事，唔好将所有嘢 mix 埋一齐。即系佢去台湾啊，佢借呢啲嘢搵水啊，同佢系咪凶手啊？撇开嚟讲啦，逐个问题处理啦。case by case 啦，你咁捞埋一齐咧，你永远都攞唔到个结论噶。 不，但系咁讲啦，即系其实嗱，其实 喂，点解无端讲呢个 topic 咁啊？屌，我哋头一次， 你系欲罢不能啦。其实我纯粹以咧，即系呢个叫做所谓唯稳论咧，嚟做一个引子啫。 咁咪好大，我今日又要讲四节啊？ 唔系，咁睇下点样啦吓。咁因为其实老实讲啦，即系其实今个礼拜都发生咗好多事嘅。即系所以你话即系维稳嚟讲，大把更加急切嘅嘢，其实我哋要关注啦，而且嗰啲有公共性嘅。第一礼拜一，即系礼拜二，即系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嘢噶啦，即系我哋决战中环都讲过啦。喂，屯门医院嘅一个叫做系嗰个事件啦，即系其实佢嗰、那个即系叫做系咩肝酵素啊，嗰、那个仪器啊，佢根本上唔关仪器事啊，人为错误啊。琴日我哋交代过啦，系牵涉到四千几嘅病人啊嘛。然之后咧系有千几人咧，即系其实佢因为就系话 因为分析错误，所以 唔系分析错误，系调乱咗啲资料，即系等于就系话你生咗个仔，就同人哋交换咗，而你系唔知嘅。啊，咁嗰啲即系你，譬如好简单，就系话你做个 body check， 即系你自己嗰个咧，即系 body check 嗰个 report 咧，就同人哋交换咗。咁原本咧你就有血癌嘅，然之后话你冇，咁你以为好安稳啦，系咪？咁你就咁但系原来你有事嘅，即系下个月就死咗啦。咁呢啲系咪冤案咧？又系冤案嚟嘅，老实讲，系嘛？喂，跟住除咗呢样嘢之外，喂689就系话俾人揭破喺愉景湾。系嘛？即系佢自己啊，私底下联络呢个规划处咧，去帮佢自己呢个兴业即系集团咧，即系甚呢、这个呢、这个兴业集团就同呢、这个 香港兴业啊， 系、香港兴业啊，就同佢呢个咧，即系戴德梁行咧有利益关系。 所以咧，我有时喺度谂，维护社会公义咧， 啊， 有两个最重要咧嘅 standard 同埋指标。 嗯， 一就系、是、究竟我能唔能够做到？即系自反而缩，虽千万人望而。 啊， 嗯， 即系打落水狗。头先我论点啊，调翻转嚟讲，相对容易。 系， 第二就系众人皆醉我独醒嘅另外一个另一面。 系， 嗯， 同埋嗰样嘢系咪有 significance？ 嗰样嘢 significance 嘅意思咧，就系在于如果我喐呢单嘢嘅时候，因为冇人喐，所以我喐呢单嘢。That's why 我觉得我系真系能够维护正义。嗱、这、呢个咧就系西方嘅文明啦，话俾你听，因为点解咧？我哋僆仔做天主教徒嘅时候已经讲俾你听噶嘛，耶稣佢虽然系以色列人，但系你面对呢一个嘅咁多嘅群众压力嘅时候，我依然系能够企出嚟， 喺度頂嘅。嗱，呢個就係大家嘅榜樣，而唔係你攞啲弱者嚟開刀嘛，攞啲係廉價嘅，學阿龍頭先個講法就係冇代價嘅人嚟開刀嘛。呢、這個我覺得就係 implication 嚟嘅。 哦， 即係我就唔會做啲咁嘅傻嘢嘅，即係嘥啲咁嘅時間去做一啲即係完全冇意義，對個社會係唔能夠達到咩目標嘅嘢。你最多話俾人聽，喺個山度唔好食煙。食烟唔好乱咁掉烟头， 你系好礼貌咁样讲啊，老萧嗰句说话，我哋喐胡锦涛噶， 系咯，喐奥巴马噶嘛，因为你嗰啲系当权者啊嘛，唔系我系火噶，你攞六四嚟讲，我追究六四屠城责任，我系对住个当权者啊嘛， 嗯， 阿哥，点可以攞样嘢嚟做类比啊？所以呢个世界好多人系比喻不伦噶。 嗯， 同埋系将一啲咧系套版嘅一啲嘅词汇咧系乱咁套， 吓 呢个系最危险嘅嘢，一啲唔讲唔啱嘅左交、大中华交、和你非非、维稳，你攞啲 terms 冇人用嘅。如果系讲逻辑分析嘅话，讲事实嘅辩证嘅话，只系显得你技穷啊！屌，即系同老婆嗌交咁啊，系咪啊？即系正如佢咁讲啫嘛。你话自己冇捻掉烟头，咁你真系中火啦！屌，咁呢个咪同老婆嗌交有乜分别？ 咁唔系嘅，唔系佢其实你即系嗱，你睇翻第一篇文，佢就系话，即系其实个疑点咧，个悬疑咧，即系剩翻落嚟咧，即系其实啊， 咁你连演话你嘅规避告啊嘛，大哥， 嗰两条友要 喂你做控方啊嘛。咁你系咪毫无怀疑地证明佢有罪啊？你做唔到啊嘛！ 你又欲罢不能啦，即系 我本来想罢噶啦，但我寻日听完都，我觉得都系有啲离捻谱啊！ 其实我原本想讲咧， 即系我点解我都话点解我咁捻懒？其实原来咧我都系辩论冠军嚟嘅，扑街咁样系， 系 几捻容易啊？原来 其实我原本 咁捻渣嘅呢个世界，屌！ 我原本想讲咧，即系嗱。你话维稳， 我帮你顶啫，屌！ 你话维稳啊嘛， 因为屌你全部箭开咗你一度嘛，不如转翻我度。 要嘅，唔系即系你话，唔系即系嗱，老实讲，嗱要听我同马土嘅观点咧，就听大军阀啦，其他都唔作准嘅，老实讲，都系搭台嘅啫， 搭台 系 OK， 我搭紧台。 唔系咁，但系喂嗱咁讲嗱，其实全世界咧，即系而家都喺度关注紧一件事，就系呢个曾玉成同埋咧，即系呢个叫咩名话？邓国威， 曾德成同邓国威， 曾德成同埋邓国威就俾阿即系呢个 兄弟你 六八九喐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其实佢做呢样嘢，除咗都系大家 attention 咧，其实已经达到一个维稳嘅效果啦。咁点解维稳 关咩事啊？哥， 下一节再翻嚟再讲啦。讲愉景湾啊！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